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今天呢，咱们又到周六了啊。 嗯， 各位一听到我和孙涛我们俩在一起， 对， 我们聊的就是伴侣的事情， 就是动物要出现的时候了。 动物世界啊，咱们聊的是伴侣动物啊。今天我们请来呢，依然是来自美联众合的专业的大夫，而且这位大夫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嗯。杨晓丹老师， 对对对，杨大夫啊、来，先让杨大夫跟我们打声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午好。 哎，而且呢，今天杨大夫要跟我们聊的呀，这个不太好说哈、 啊。什么不好说的？ 就只当关起门来看病吧。 哎，你这么一说，大家突然就感兴趣了呢，是不是？ 真的，真的，真的，这个，我都没想到这个会出什么问题吗？ 这个我觉得， 这个人我觉得经常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嗯，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 疯狂的石头里边，郭涛就有这方面的问题， 出不来， 对吧？ 最后出来了， 对吧？就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啊，那猫猫狗狗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人家也作为一个正常的需要排泄的动物， 哦、 我觉得肯定 是有这样的器官，它一定会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哎，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杨大夫？ 我们聊难言之隐啊。 哦， 聊一聊伴侣动物呢、哦、上厕所方面的一些问题。 哎呦， 小厕所方面的问题。 哦、嗯、 小河流水哗啦啦的问题。 你看看人家的形容能力多强。 我觉得哗啦啦是不是就没什么问题，滴答滴就会有问题， 哗啦啦一直不停， 哗啦啦 一直不停也有问题、啊、 是吧？ 哦， 我觉得咱们可以按照互动的方式来聊，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家里面遇到过爱猫啊爱犬啊，其实现在伴侣动物兔兔有一些也会有排尿方面的 异常， 对，其实大家都可以呢、哦、先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发过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聊，会比较好玩。 好好好、嗯、也有可能啊大家都不太注意这样的问题，说句实话，真的就是因为，尤其是比如先拿我们家这个来说啊， 嗯， 公的出去 到处 有一个问题 吗？ 对啊，他一直抬腿， 嗯， 一直抬腿，一直抬腿，就是圈地盘嘛。你其实看他到最后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但他依然还是抬腿，谁知道他有没有问题呢？ 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生理行为， 嗯，对啊， 这个、咱们是能接受。 对啊， 其实说到这个，说到这一点，很多养狗家长呢，可能有一些东西啊，咱们要了解什么是生理性的，什么是非生理性的。 嗯， 因为呢，我们上周刚刚去上海给这个佛罗里达，兽医，就是兽医学院，佛罗里达大学兽医学院的老师翻译了泌尿道的一个课程，我们聊到一些很好玩的话题，就有学生要问说，当一只小狗特别高兴甩尾巴的时候、嗯、尿了。 哎， 说哎，那这个狗是不是有问题呢？ 兴奋的尿了。 哎，老师这个时候紧接就来了一句话，问说这个狗狗排尿的时候有没有蹲下排尿的动作？ 哦， 哎，我们就在想这是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狗这个群体，就犬类，它是有阶层性的，就是说呢，狗呢遇到一个物体，它一定要先判断我是比你强，我还是比你弱。 哦， 如果狗狗呢是遇到，比方说人类，比方它的主人，它非常高兴。但是他蹲下尿了一泡，等于他认怂， 哦、 就说：“哎，你是我老大了，我怂了，我怂了，我听你的。 哦”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生理行为，不用太过的着急。 嗯。 但如果是个小狗呢？如果三个月之内的小狗，可能养过小狗的家长知道，陪他玩着玩的时候，嗯、突然一小狗就尿一滩，就尿散的到处都是。 嗯。 这是因为比较小的时候呢， 憋不住 排尿，对，还没学会很好的控制、 哦。 那这就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排除这两个之外，那我们再去考虑它是不是。 杨大夫，我有问题。嗯，母狗才蹲着尿呀，公狗不蹲着，对吧？ 有一些狗怂的时候会， 是吗？ 会怂的时候会吓尿了， 所以吓尿了都是蹲着尿的。 我遇到的 是，理解， 可以可以这么 公狗也只要吓尿了就蹲着尿了。 对，因为它抬腿的话其实是一种圈地行为。 哦， 而且我也遇到过小公狗从来不抬腿尿，也是蹲着上厕所的。 哎，这个， 所以我觉得有客体差异在。 哦，我还以为是就是大狗它可能是腿后边不是特别舒服，它抬不起来。因为我原来养过一只就是大的那个，有一个油漆的那个，老用那个狗做广告。那是古牧吗？ 嗯， 对，古牧， 嗯， 就那个狗，它呢就是后腿不是特别好，也是个有点髋关节的问题。它， 嗯， 就是公的啊， 哦， 就不会抬腿尿。我还以为我当时说哦，可能是大狗啊，腿抬不起来。 我觉得那是它没有跟人学过， 哦，就是它不知道。 我家那个小公狗原来也是，就是在它没有见到其他的大公狗抬腿尿之前， 嗯， 它一直是蹲着尿的。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可能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 嗯， 然后就突然开始抬腿了。我曾经认识一个人，就是他家住那也是一只古牧， 嗯， 他家住那一块吧，好像大型公狗都比较少。 哦， 他从小是跟一只猫一块长大。 哦， 所以他经常趴着的样子和尿尿一样都非常像猫。 就是他跟他学的。 哦 哦， 就是他也不抬腿尿。所以杨大夫说的有道理，只要是那不是所有公狗都是那个抬腿的。 哦， 它有一些是习得性的行为，还有一些可能就狗觉得这样方便吧，不知道。 嗯， 不知道狗怎么想。 就是懒，嗯，是吧？ 对。 哎，抬腿不是更费劲吗？蹲下不是更省劲一点吗？ 就是懒得抬了吗？ 哦， 所以就蹲着了。 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我们还是这样。 哦， 其他的看看咱们听友有没有互动的一些问题， 嗯， 因为切入点的话， 咱得等等各位的啊。 嗯， 对，就是今天我们主聊的是这个 泌 尿 系 统 的 问 题， 对吧？这是专业的术语。 因为呢，它比较容易被人发现。 嗯嗯嗯。 可是那是狗狗比较容易发现，很多猫的泌尿问题，为什么想在节目里谈这个？这是因为我们日常临床遇到好多猫，都尿闭，比方憋尿憋了好多天，憋的血钾特别高，或者 好多天 两三天，对，来医院。因为对于我们来讲，猫的尿闭就尿不出来尿，两三天之上基本都是急诊来的。 哎， 就是你想人一天不上厕所得什么样子？ 那肯定。 那猫是想尿尿不出来，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呢？那咱们就可以讨论很多很多事情了。 哦， 总之，就是养家长，就是各位家长里面，如果是养的猫咪， 啊， 发现猫咪有几天没上厕所的，那就得长点心眼，别拖太晚来医院。因为我遇到过拖得太晚来医院救不过来的这种情况。 哎，这是为什么呢？ 啊，对呀， 它为啥憋着呢？ 我觉得咱们可以举个例子啊， 哦， 可以呢把动物的排泄器官，就是上嘘嘘的这个器官呢，想象成是一个气球。 嗯， 哎，嗯， 哦， 啊，气球的话呢，大家就想往里面吹气的时候，为了这个气儿不漏，是不是应该把气球的口扎上？ 对， 对，那么这个气球的口呢，在解剖上就等于动物的尿道。 哦， 那么如果想把气球的气儿放出去，这个气球本身有弹力，对吧？你把手松开，这个气球要收缩，它就等于呢是动物的这个膀胱肌肉应该要收缩，同时这个气球的口要打开，你才能挤出去，对吧？所以说这个协调一旦呢不平衡，比方说这个口堵住了，或者说呢膀胱是扩张的时候没有力气收缩，那都不能有一个正常的排尿行为。 哦， 嗯，咱们可以想很多这个事情。其实用一个气球来理解的话，可能家长就能想象为什么会有些动物呢是尿不出来， 嗯， 有一些动物呢是憋不住尿。 哦，就是原因可能 都是肌肉出问题。 不一定， 对， 一个是堵着了，一个是可能肌肉出问题， 对，其实是协调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该紧的时候没有紧，该松的时候 没有 松不了， 对，或者说它的平衡没有协调好。 哦，那是他不会还是身体真的是出问题？ 他是不是脑子就是负责 他会有 负责给他发射神经信号的那部分出问题呢？ 会有 对吧？ 有一些动物，比方说这个椎间盘突出， 嗯， 或者说遇到车祸，下半身出到一些神经上的损伤， 信号传达不过去。 对，但是他就像呢部队一样，得有一个指挥官， 嗯， 神经系统是指挥官，那么调控这些排尿机制的小兵，哪个都不能出问题。如果说指挥官阵亡了，这些小兵不知道该怎么打仗，就会很乱。那么如果指挥官下达一个命令，这些小兵饿的饿，残的残，哎呀，我没有办法听你的，那么这个功能也行使不了，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且我们会讲到很多呢除此之外的一些花边的小消息。刚才为什么问问家长说比方说兔子的排尿问题也可以聊一聊呢？ 嗯， 就是因为曾经有过家长带着兔子来看血尿。兔子的血尿就是家长看见，哎呀，一滩尿很红。 嗯， 但是我遇到过两个不同的原因。 胡萝卜吃多了。 第一个，对，第一个吃的色素， 但那家不是吃胡萝卜，吃的是火龙果。 你看，差不多。 我今天早晨看了一个电视剧，然后那个女生怀孕了，她就那个列很多问题嘛，要去看医生。其中有一条就是我的尿为什么是绿的？然后她老公说，因为你每天都喝这个绿了吧唧的什么什么奶昔。 绿水。但是另外一只兔子呢，一开始以为是它泌尿道的感染嘛。 嗯。 它那是很多年前，这只兔子其实已经六岁了。后来发现呢，是因为那个母兔子没有及时的做绝育，兔子也有雌性生殖系统的问题。它是在那个生殖系统，就是子宫当中有一个类似于肌瘤，因为之前没有，很多年前也没有做组织病理，不知道，就知道那是一个肿瘤，破溃出血，每一次呢排尿的时候，可能肌肉一收缩把血挤出来了，家长以为兔子是尿血，一直当膀胱炎在各种治，最后等到做绝育的时候发现的病根其实是那个，所以说很多原因。 好，我们也在接收着大家的一些提问啊。我们主要聊的是泌尿系统的一些问题。如果大家觉得您家的这个宠物啊，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您觉得有点奇怪的，您都可以来问问，也可能不是事儿，也可能真的是个事儿、啊。 问一问家里的宝贝说，您有难言之隐吗？ 特别娇羞的揍， 要不要洗一下？ 带他一块来听听节目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真的有两位家长来了。就是 那我们问一个， 来先问问呗 啊。冯毅他说，我家泰迪公的，每次一见到我就非常的欢脱，蹦蹦跳跳的，然后就往我身上扑，然后顺便就在我身上甩尿了。说这个正常吗？ 我觉得这个更有可能还是行为上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他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能够控制尿液的话，通常不会认为他排泄有，就是泌尿道系统有问题。 故意往他身上甩？ 应该不是，应该过于兴奋，而且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屈从性的排尿是很典型的表现，但是我个人觉得个体可能还是有差异。他就是过分激动的时候，既想表达， 也应该能憋得住，是不是？ 他正常应该憋得住，但是既想表达我很喜欢你，哎呀，但是我是你的小弟，我也听你的。有一些动物会这样， 就要往他身上尿。这个当大哥也是蛮难的，经常要被尿。 不是所有的狗都这样。 那就算这个是正常的，那这个正常算正常啊。 对，但是我们有一系列可以验证它。 很困扰啊。 可以有一系列呢，这个先做排查的方法。总之，如果病理性找不到任何原因，那么行为上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考量了。但是呢，医疗上的检查，其实家长应该知道，每一步都是有必要的。比方说做一个尿液的检查。比方说呢，做一个超声波的检查，等等等等。 你这会不会跟他年龄小有关系？我记得我们家狗小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 有一些小狗 就是特高兴，然后就控制不住就会滋一点。 对，小的时候 就走， 小时候经常会 瞧不起谁啊。 有过，我也遇到过小狗，但是很多动物就是个体差异是有，随着它增长，很多行为会 大了就好了 就好了。对， 可能就是几个六七个月的时候有那么一段，然后好像过了一岁就没有这种情况。 还有一些动物发情期的时候排尿可能会有一些异常。乱尿和喷尿， 是， 但这种呢不能算说是泌尿系统问题，只是它生理期的一个表现，毕竟它要做标记嘛。这个地方是我的，然后网上之前有一个那个这个野外的豹子，通过各种方法表达说我要自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寻找配偶，它需要把这个信号散发出去。 就是那个雪豹是不是？ 对，都看了，动了嘚嘚嘚嘚嘚嘚。 他们那个解说说，可能他一辈子都在到处滋，但是未必 能 有一个母豹闻得到。好惨！我听完这句话以后就觉得一生都在白尿。 哎呀，听完这个雪豹的消息，冯毅是不是觉得开心许多？ 对， 每天都有人往你身上滋， 真的。 那如果是小狗的话，您给他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慢慢好 了。做训导， 对，他可能现在太兴奋，他不知道一兴奋起来，他不知道怎么去管束自己的那些器官，怎么去管束自己的那些行为了哈。大了可能就好了。如果要真的你比如说您家的泰迪已经两三岁了，三岁左右了，甚至四岁了，那可能我觉得就得看一看了，因为我觉得憋不住也是个问题啊。 对， 对不对？你一兴奋你就憋不住，这也绝对是个问题。对吧？ 这样子来理解。 是， 所以其实换到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发现一些什么迹象应该及时带动物就诊呢。一个就是说，看见无论是猫还是狗了，频繁上厕所，有些时候就是 肾不好，是吧？ 咱们说叫尿，比方说尿淋漓啊，或者叫尿频啊，这个词汇是一样的，医疗上的术语都是一样的。 只是呢，经常有一些家长分不清楚动物在那边蹲着使劲儿，是因为想尿尿不出来呢，还是想拉臭臭拉不出来？ 哦， 所以这种时候带到医院来，让医生来检查是更好的。因为我们确实有遇到过，家长带着动物来，说我们家动物便秘。 其实是尿不出来， 其实是尿不出来， 那就养公狗就是有好处了，对吧？ 哦， 一般的公狗不是一片腿， 对对对， 你还是能分清它大小便姿势。 但是猫咪有的时候也真的有，就是比方说确实没有过这方面经验的家长，看见猫咪反复的去刨猫砂盆，蹲在边上，然后再做出一副很努力的样子，然后什么都没有，就猫砂盆里干干净净的，没有尿，没有便便，他就以为是哎便秘，带过来一摸呢，膀胱就很肿胀，它就是其实是排尿的问题。 哦，对，猫不太容易判断，我觉得狗判断。我刚刚想了一下，我们家那个母狗，它尿尿的姿势和拉屎也不一样，拉屎是两个后腿是很努力的着地，是就像我们蹲着是 就怕蹭， 就拱起来，它会拱起来。 对对 对， 尿尿的时候，其实它有的时候也是会，也虽然没有像公狗翘那么厉害，但是它是三条腿着地，是斜一点的。 哦， 看动物，每一家动物其实真的不一样。 所以它是拉屎还是尿尿的问题，我也是可以判断的。 好啊，很难判断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争取来跟大家说道说道啊。这个有任何问题，还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转诊中心拥有权威专科医师，涵盖心脏科、皮肤科、牙科、中兽医专科、内科、外科、肿瘤科、眼科、猫病专科、耳鼻喉科、异宠专科和内窥镜中心在内的12个专科门诊，一站式专家会诊服务，为您的爱宠提供全方位的健康管理。美联众合转诊中心，动物医院中的三甲医院，010-5824-7186，010-5824-7186。 来，咱来看一下这个大爱无疆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的狗狗每天出去遛啊，拉尿都没谱。有的时候会拉尿啊，很正常。有的时候就憋着啊，怎么遛都不上厕所。一进家门就赶紧去阳台上去拉呀尿啊，一点也不能便宜了外面啊，一定给自己家留着。这怎么回事？怎么能够扳过来呢？ 这个行为上的问题可能是跟小时候的习惯有关系，就是应该是幼龄期太多在家里面上厕所， 就养在那儿 的，养成习惯了， 嗯， 如果说习惯去改的话，可能是需要很多环境上的适应。但是我之前听过的一个故事啊，我觉得这个并不科学， 嗯， 只是说这家长呢，就是带着他的那个排泄物，带着狗狗自己的排泄物带到户外去， 嗯， 涂抹在了外面的一些树根呐，这些地方，然后让自己家狗狗去闻，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告诉他说，你的排泄物是可以留在这个地方的。但是呢，这是一个很个体的行为，因为我不做专门的犬行为训导。 哦， 但是那只狗狗是调整过来了，这可能是一个方案。 这是我这么试过， 真的呀， 没有拿他的那个大便， 哦， 拿过小便， 拿尿垫什么的， 小便很难 拿 的， 拿过那个尿垫儿， 哦， 就是一开始他小的时候在那个免疫没完成嘛，就是那还是冬天，就还不能让他出去瞎溜，他就必须在家里要上厕所，所以就给他买那个尿不湿的那种小尿的那个垫子嘛。但是他不去那儿尿，就是还是这个墙根来一下，那个墙根来一下的那种 做标记的这种。 然后我就看网上也像杨大夫说那个方法嘛，就是要蹭一点他那个，拿个棉签啊什么那个弄一点，然后抹在那个尿垫上。 结果嘞？ 结果根本没用，他这不上去。 最后怎么改回来？ 最后我一看他要有动作，马上把他抱过去搁在那个，然后他整个人就僵住了，就还是不上。慢慢的就是他就还是 就年龄大了， 就是特别凑巧，就是我就发现。他其实每次尿吧是有几个地儿的，然后我就把那个尿垫放在了他常尿的那个地儿，搁在那儿，然后有一次他就在上头尿了，尿了以后我就赶紧给他鼓励， 对， 然后他就记住了， 哦， 记住以后他就以后就会用 尿垫， 但是在野外，我觉得拿着他的一个排泄物到处抹这个行为，容易引起邻里的不和睦，是不是？ 而且还 有人容易报警。 还有一点可能就是社交上，因为很多行为狗是互相学习的。如果他能看见自己的同类呢做这种行为，有望从别的狗身上学。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多去尝试。 也是也是。 说到底，这还不算是一个说泌尿系统的问题。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来自美联中和的杨医生，欢迎您。 嗯，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聊的是 难言之隐。 对，难言之隐，我们就不说了啊。 聊聊 我还是得 说 聊聊水龙头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这样 滴滴答答的问题， 这个好吧？ 那可能真的会有很多家居的问题就可以了，说泌尿系统的问题啊，大家有什么事儿呢，都可以过来，不光是这个泌尿系统问题，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啊。 一般的猫狗方面的问题， 没 大夫基本都能回。 没错没错 ，CHWL876就可以了。这个咱先看一看蓝妹妹的问题啊， 嗯， 这个就跟泌尿系统没什么关系了。他说我们家的这个小土狗啊，两只耳朵呀原来都是立着的啊，今天早上呢和一只小柯基玩得太猛了，被小柯基的大嘴巴咬着耳朵了， 嗯， 一只立不起来了。狗吧还老自己挠，可能它自己也不舒服，而且呢耳朵里边吧用纸擦了擦，擦出水了不太多，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异常啊，就反正好像感觉是反应没原来快了，走路呢也不如耳朵对称的时候协调好看了，有些别扭啊。这种伤情有什么后果吗？ 这个是不是跟我得的一样的病？ 就是崴着了是吧？ 就是不是那个耳朵里边有一块骨头是负责平衡的，我不知道狗有没有， 伤着这个 曾经得过那个吗？叫耳石症， 那个在内耳。他刚才讲的那个狗狗应该是耳软骨受伤了，我要是没理解错的话 啊， 因为耳软骨受伤还擦出来有这些分泌物， 嗯， 有可能皮肤破溃， 哦， 比方说它耳软骨损伤了之后没有正常那个弹性纤维的结构了，再加上淋巴回流不太好，有点水肿，我觉得这个都有可能。 嗯， 比较推荐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有些动物啊它自己能调节自己能好，咱们不用太担心， 嗯， 我比较担心的是如果它反复用爪子去挠那个耳朵，特别容易出现一个问题是耳血肿。我今天还有一个昨天来的一个金毛也是耳血肿， 嗯， 就是这种情况下可能考虑保守的情况下呢，如果他挠得很厉害，会建议这位家长给他先戴两天脖圈， 嗯， 起码不要让他自己通过后肢反复的挠挠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来，然后看看如果说感觉运动真的是平衡受了点问题或者担心外伤， 嗯， 还是建议来医院看一下，做一下基本的评估，起码医生可以按照从解剖上触诊摸一下局部是否发烫， 嗯， 有没有破溃，有没有感染，咱们都看一看。 嗯嗯嗯，这个 可大可小， 就是不知道他这个挠啊是特使劲儿的，跟那个挠痒痒的那种挠，还是我只是那么扑了啊？ 对， 这是两种，我觉得两种感觉。 但我跟你说，就是猫狗啊，真的自己没轻重。 嗯， 啊，那是 真的完全没有。 对，他只 是 觉得这别扭，我想把这个别扭的东西弄掉。 因为我家狗不是前两天不是病了吗？ 嗯， 然后他不就一直戴那个大脖圈吗？他自己非常不愿意戴，他就是，我觉得他也不是故是，这我现在正好要咨询一下，他到底是故意的，就是戴上那个脖圈以后，他就确实是方向感会出问题呢，还是他故意的？因为我觉得他像故意的，他每次吧能直着走。他就非要转一下弯，然后拿那个墙蹭一下那个脖圈， 嗯， 然后每次都要故意是出那个他那个屋门的时候也是 一定要撞 那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啊，以他的空间方位感，他应该是可以避开那个的，或者说，嗯，如果一开始戴上不习惯， 嗯， 那起码一天或者两天之后， 嗯， 他应该也会习惯这个他的这个扩大了的这个空间方位，因为并没有大很多，其实是和他的肩膀差不多，比他肩膀稍微宽一点，对吧？我觉得是可以避开的，但是他就每次都撞，每次都要蹭着你的腿，然后那个家里边有鞋架子， 嗯， 得弄翻，然后所有都是这么走，确实是他们戴上以后就无法判断了吗？ 也不会，其实我觉得分动物，而且我的观察是，尤其是大狗， 嗯， 那个脖圈戴在脖子上，它不是固定方向， 嗯， 它会在脑袋为圆心就互相摆来摆去， 哦， 等于是它每次摆来摆去的话，都会碰到动物的耳朵，碰到它脸上的毛发。或多或少会诱导动物，比如说，哎，我右边脸蛋碰上脖圈了，我把脑袋就往左边扭一扭啊，这样子的。我觉得可以看看。 因为我每次还给它粘上了。 对，我遇到很多狗是走路的时候，那个脖圈是就是会摆来摆去。 嗯。 然后呢，碰到它的胡须啊，碰到它的耳朵呀， 啊。我那个给它缠着了。 特别。 就没有特别紧啊，但是起码是固定，不是像会左右乱晃乱摆的那种。因为乱晃乱摆那种，我怕它这么蹭来蹭去就蹭掉了。 我觉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咱也戴上试试那个感觉。 伊丽莎白圈是吧， 咱戴上看看，戴上的话咱们也能判断， 我们能不能每次出门都不撞上？我可以试一试。 哦，但是我觉得像杨大夫说，戴脖圈真的特有必要。 嗯， 因为前两天你看，我还说到我们家那个狗，它可能是肚皮那儿不要给它做那个什么超声什么的， 剃的毛， 给它剃了毛了，剃了毛它好像就非常不舒服。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推子本身推毛会有一些微小的表面皮肤损伤，虽然咱们肉眼看不见，因为那个推子至少是贴着皮儿过的，有一些动物特别敏感的话会出现几个情况，一推完了之后肚皮发红，有一些会起皮屑，更严重的有一些动物会因为推了毛之后刺激了毛囊嘛，它不长毛，或者长出来的毛颜色变，或者肚皮颜色变，都会有，所以说个体差异是有的。 对，那我家狗就属于给它剃完了以后它就一直舔自己肚子，舔到上周已经舔破了， 越舔越红嘛，红了之后又痒， 所以我就说一定给他戴脖圈，因为平时我们觉得他戴脖圈啊，喝水啊，吃东西都不是特别 习惯， 不是挺好的吗？ 没 事都能照着，全是自己的。 他不像那个电那个动图里的那种啪一下就照，他不是他吧？他经常那个下沿儿就卡在那个饭盆那儿了， 而且喝完水会淌出来。 对，就喝水他也喝不着，然后那个他也喝不着。我觉得就他特别难受，你就能看他特别难。但是你不给他戴，确实那个，因为我又让他看肚子那儿已经给舔破了，包括他那伤口，他自己也使劲各种舔，就是他不像人能控制得住。 对， 所以一旦出现任何像刚才您家那耳朵出问题的这位听众，就一定得戴，不然就不定给舔成什么样，挠成什么 样。且不说咱们被蚊子咬，明知道会挠破，有些时候还是下 手。对，还会掐个十字在边上。 对对对 好，蓝妹妹，您先这样，您先自己看一看耳朵能不能看见有明显的伤痕啊？ 对， 如果没有的话，但是那个狗狗又挠得比较厉害，您就听我们杨大夫的，您就给它弄一脖圈， 别让它挠， 先别让它挠了。这样的话，对它的恢复也有一定的 帮助 。对， 有可能呢，这个身体自己修复，过两天它能立起来，希望 是 这样。 是。 但是如果说完全立不起来，真的是耳软骨那么严重的损伤，也不用太难过，因为我们遇到过家长，就是狗天生小的时候被狗妈妈咬了嘛，咬了之后呢，耳朵就缺了一块，就是柯基，豁耳朵，晚上来医院，说我能不能给狗做个矫形术，把它耳朵立起来， 对，整形一下， 啊，外科上的话呢， 那是拿什么贴一块什么呢？请问买一个猪耳朵塞到上面吗？ 只能考虑用一些补片的方法撑起来，只不过这一系列操作只是为了满足人觉得狗不好看而已，狗不在乎自己好看不好看呀。就是、 在乎吗？我觉得他们也在乎， 可能在乎，但是他不像人天天照镜子或者说不会因为呢说他柯基很难说，我是一只柯基，我不能耳朵立不起来， 对， 他 不能腿太长，腿太长不行， 对，他不会有这个逻辑，所以跟他分析了一下，如果真的想做，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些生物的材质，因为缺了一块耳软骨，被他狗妈妈给咬残了，只能把那个已经就是变形的地方去掉，再想办法往里填，我们只能说想办法，但是真的做完了就跟正常的科技一样吗？不太好说，不然人的矫形医生也不会那么容易就做工作。 但是那个杨大夫，我排除咱们觉得美观这件事儿以外，就是狗的耳朵，我觉得它不是还有很多的 收声功能， 对吧？ 对， 就是会不会因为缺了这一块，它确实不如别人听得清楚？我给它补上这一块以后，它的生理功能起码是完整的，会有这个原因吗？ 肯定会有一些影响，但是这个影响会不会特别的大？狗的识别功能除了听觉之外，主要也是靠嗅觉。所以如果它自己能找平衡，那如果立耳的柯基和垂耳的柯卡，叫柯卡怎么活？柯卡的耳朵一直都是垂着的呀。人家也过得很好。 平衡应该问题不大。 对， 因为我觉得刚刚就咱们最后放的那首歌特别说动物，尤其是这个咱们伴侣动物哈，特别合适。就是他们啊。去适应一种环境或者是身体的一种改变得特别慢，不像是人，比如说我理个发那很正常啊，他们剃完毛说句实话啊， 难受好久， 难受真的好久，就是尤其是第一次剃完之后，你会发现它特别异常，过了两三天可能好一点，就算现在你想我们家那狗都养了三年了，现在剃完毛之后回来之后还是会稍微抑郁一些，虽然我们都说哎呀好漂亮好好看， 他们不是每次都是同一个发型吗？也没什么变化， 对，没什么变化，但是他对就是洗毛这件事儿啊，就是洗澡这件事儿本身不是很舒服， 不喜欢， 回去就蹭蹭蹭，哎，直到把自己的毛蹭的 蹭了， 就是原来是直的，人家给他拉直了啊、嗯嗯，他给他蹭弯了，哎，他觉得舒服点了 哦、嗯。 尤其等他就是我们就觉得，哎呦，这狗该洗澡了、嗯、这个时候他其实是最自在的、 最舒服的时候， 哎，最舒服的时候。嗯、 对， 所以呢，他身体有一点改变，就得需要很长时间去适应。 没错，因为像泰迪比熊，它这个毛天生本来就是自来卷， 哎、 嗯，这是人觉得蓬松好看需要给它拉毛，其实就是各位狗家长带狗去美容过应该知道。很多美容师给狗狗吹毛的时候，吹水机见过吗？ 嗯， 那个声音很大吧？ 对， 特别 人都觉得特别吵。有一些美容师甚至需要戴着耳塞，因为他是常年在这个环境工作嘛。 嗯， 你就像狗狗在这种情况下，他得，其实他是承受蛮大心理压力的。 对、 啊，我的感觉。 我上次去那个宠物展，还看见一个新型的吹水机， 什么 跟一个烤箱似的，把那个狗搁 进去， 我就感觉就像我前一阵特别想玩那个风洞， 风洞、啊， 就吹，然后那狗就在那哦，我觉得那个要是把我搁进去也还是挺害怕的， 挺恐怖的，这个 对吧？ 而且还有就是关于拉毛这个事情，很多小狗就是毛结长在一起，嗯、开毛结其实挺疼的， 对， 它用特殊的梳子把已经就是说搓在一起的那种，毛发要给它一根一根的挑开， 嗯， 需要用专业的这个器具， 对， 然后呢也需要专业的手法， 嗯， 生拉硬拽狗狗会很痛， 对， 但无论美容师多么小心翼翼，毕竟你就想咱们头发要是长了打了个结，你拿梳子一扯、都疼得直流眼泪， 嗯， 所以呢就是很多东西吧，看站在谁的角度，如果说是真正的站在伴侣动物的角度，有些东西我们可以考虑去用一个更适合狗狗适合猫咪的方法， 嗯， 总之我个人是觉得拿着吹风机吹猫是个蛮惊悚的行为，本身猫的听觉也很敏感， 嗯， 也不是所有猫都喜欢这个热风，热风吹在脸上，然后呢那个声音也很吵， 对 对， 嗯，所以就有好多现在不是小视频特流行吗， 嗯， 好多小视频都是拍那个猫啊或者是狗啊，猫的会多一点， 嗯， 吹风的时候有一个我看最可乐的，正好也跟今天咱们聊的主题有点关系，一猫啊刚洗完澡在那吹的时候， 嗯， 猫就有一个坐那拉屎的动作，嗯，吹吹的那可能那个吹的那个人呢也没看到他这个动作，就吹着吹着吹着噗，哎，吹出了一个小屎团儿， 太紧张了， 他紧张了，就是你看狗狗也好猫猫也好，他们的应激反应啊， 对， 第一个可能就是失禁， 对， 就是大小便失禁， 哦， 他有的时候是失禁，有些时候是情绪不好， 哎， 比方说在床上乱尿， 嗯， 乱拉等等。嗯，因为来之前我还和这个我们做猫行为的这个同事专门沟通过，以确保我没有遗漏一下重要信息。就是，好多家长打电话咨询，说我们家猫怎么又尿沙发， 对， 怎么又尿床， 对， 啊，猫砂盆我觉得挺干净的，为什么在猫砂盆里尿？ 嗯， 好多原因， 就是跟你生气。 嗯，除了生气之外，它有心理因素，有一些情况下就是家里新来了只猫。我就不是喜欢这个新来的猫，我讨厌它， 嗯， 好烦它呀。 嗯， 然后它就会在床上尿。 嗯， 作为一个情绪发泄的一个方法，也不能说情绪发泄，就是它的压力无处释放。 嗯， 还有一种情况是，我就不喜欢这个猫砂，我就是不喜欢松木猫砂，我就喜欢水晶猫砂，或者我就喜欢结团猫砂。 哦， 家长觉得，哎，无所谓啊，你看这个没有灰。 哎， 比方说你买的是上等的豆腐砂，猫不一定领情。他会找一个他想上厕所，然后因为什么很多猫是尿沙发尿床单嘛，因为那个地方软，他上完厕所好， 那个， 好挠，一个是软， 哦， 然后他上完厕所可以盖起来。 哦， 嗯， 真是对，再次给所有养猫的朋友们致敬啊！ 真的， 这您怎么 养猫， 你们怎么 真的 鼓起勇气养猫啊？我的天！啊，今天这个咱们继续聊伴侣动物啊， 嗯，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咱们先进两条广告，然后回答一下苍蝇的问题。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自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咱们先来补充回答一下蓝妹妹的问题啊，她说那个软骨大概多久能长好呢？ 就是软骨我得看，就是真的很需要知道它伤到是一个什么程度。 是的， 小伤的话有些动物可能一两周就会好，严重一些的有可能几个月，甚至有可能就立不起来，所以说得看损伤程度。 刚刚我也跟蓝妹妹发微信，我说您可以把照片发过来拍一个，也细节一点的，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呢，您就等等吧，我觉得因为狗狗的自愈能力还蛮强的， 非常强， 对，非常强。等到下一个时段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遇到的一个狗狗，就是我从它的身上我看到了，真的它们的自愈能力真是太强了，比咱们人强多了。所以呢，您别着急啊，咱们先来回答一下苍蝇的问题吧。 苍蝇说我问一个啊，他说我们家泰迪吃狗粮毛就是深棕的，吃人饭毛就变浅了， 变色龙了 啊。另外注射针剂的地方毛也是深的，其他地方也是浅的。 这个的话呢，饮食上是这样子啊，毛发本身是蛋白质，蛋白质的原料是什么？是氨基酸，所以说如果膳食当中能补充一些特殊的氨基酸，这好久不去背营养学，确实具体氨基酸我是不记得了。但是呢，明确的一点，有很多微量元素以及氨基酸会影响呢毛发的一个颜色。所以说，如果是犬粮当中额外添加了一些专门的氨基酸，它和人的这个食物相比不一样的话，会影响毛色，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甚至我遇到过有一些动物，说是就是泰迪，他们家里吃那个海藻粉，海藻提取胶囊之后毛也在变，但是追根溯源还是因为氨基酸的成分有变化。那么只是毛色的变化本身不用太过担心。至于说注射位点那个发生问题的话，是因为很多注射都是皮下注射，我们遇到过很多动物，因为这个是体质的差异，注射位点之后局部会产生一个炎性反应，然后炎性反应会释放很多细胞因子，某些细胞因子就会调控整个毛囊的生长发育。有些动物是毛色变，有些狗打完了疫苗那个地方秃毛不长，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所以说呢，不用特别介意。但如果是从膳食均衡的角度讲，商品粮可能是保险的一个方法，前提是靠谱的商品粮。加制食物作为口感好嘛，毕竟给它煮一点新鲜的菜啊，这个肉呀等等，对于狗狗来讲，因为狗狗是杂食动物，对于增加生活的这个乐趣来讲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不要一味的认为我只给它煮水煮鸡胸肉加水煮西兰花，我们家狗就吃得很健康，不是这样。所以说加制食物风险就是营养不均衡，那如果咱们换着花样来呗，人也不能保证每一顿都吃得很健康。 对，所以我觉得吃东西啊，真的，比如像我们家喂狗的经验就是一定要人的饭和那个犬粮啊 结合着来， 都用 可以结合着来， 就是你看早晨起来我们家吃两顿吧，早晨起来可以先给他一顿这个正经的那个正规的真的犬粮，然后给他来一顿，我觉得这个起码可以保证他每天基本的营养都基本有了，不能说特充足吧，但是不会说哪种特别缺。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你觉得哎呀总吃犬粮他不爱吃了，可以做一点人的，但是减盐的这些研究大家都知道，给他吃，因为人的吃的那个东西你相对就丰富，你说今儿是那个比如说弄点馒头，然后给他放点鸡肉，弄点这今天这菜那菜，因为每天你吃的不一样嘛，给他吃的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么综合起来应该就更好一 点。对，但是为什么可能主流的声音一直在说倡导吃商品粮，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特别担心加制食物这个平衡把握不好，多少是合适，这个很难说，每一家的想法都不一样，可能这家一天就给吃一小把狗粮，大部分的东西还是自己做，这些东西很难量化，所以说倡导的人担心无法承担这个后果，所以大家选一个最靠谱的方法，可是我觉得毕竟我们是有智慧的人类， 对， 我们知道大概方向然后去调整就好，其实没那么教条，你说猫吃了一个鸡蛋黄真的呢就不行不行了吗？不至于，因为猫也未必吃， 对， 兴高采烈的煮了一个鸡蛋黄给有些猫不吃，而且我们还有朋友家的猫愿意啃玉米，正常来讲猫是吃肉的，但是它为什么愿意啃玉米不知道，那就是家里边吃剩两排了，举着玉米棒子然后拍小视频拍得很开心，猫也没吃进多少，它就是很享受啃的那个过程， 那也挺好的。 我们家狗还特别喜欢吃萝卜缨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偶尔有一阵儿它就会喜欢某一类食物，我觉得这么养下去，你看我们家狗现在11岁，前一阵让杨大夫他们看身体状况还 OK， 非常好，对， 就是牙 就是我说掺他麻醉洗个牙吧，然后好像也牙也没有什么 太大问题，对，但是你看个体体质，嗯， 其实就拿人来讲，人不是经常说的，说你最近爱吃什么，就说明你的身体 缺 点 什 么啊，也说了什么吃什么补什么啊，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个这个基准的东西，就是一定要少盐。这个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对，合理就好，合理就好，不可能不给动物补充钠。 哎，对对对，嗯、少盐不是说没有盐， 对 对对。你看笑容不是为我就特别逗，他说我们家刚刚买了一只8个月左右的金毛啊，就不吃狗粮，就喜欢吃菜汤泡馒头啊，多省钱呀、啊，多会过呀、啊。他说我们家的饭吧比较咸，会有影响吗？ 长期一个高钠摄入的话，确实是对肯定 会有 影 响，高血压， 对 对。 嗯，是一个考量，但是就是人在这边高钠，钠最主就是说吃了盐最多的是，身体当中的钠含量比较高，钠含量高的话会引起一个反应，就是水分在身体里储留比较久， 嗯， 那就需要肾脏比较频繁的去加工，这是机理上这么讲了， 嗯， 经常会有家长说啊，我们家当年养狗就是吃点剩饭剩菜，也活了个7-8年，挺好的。是那个时候是活了7-8年挺好的，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让他活10-8年、那这个的思维就是说想法就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趁着现在还小啊，一定要树立这个非常正确的饮食观， 不能太重，真的、 哎、 从小吃口重了，长大你从让它减成淡的 那可 特别 难，比较难， 对， 对， 对， 对， 所以现在饿着点呗， 那 也板一板生板， 需要一些时间来调整，因为动物的饮食习惯，我觉得嘴馋这个事儿，人和动物是一样的，你吃了觉得口感比较香的，就是不想换成吃起来哎味道好像刺激不那么大的。这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当年讲饲料啊，这是和小动物虽然没太大关系，当年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就说某一批那个鸡饲料为了让鸡长个嘛，怎么促进鸡的食欲呢，曾经有一个偏方里面加少量的辣椒粉，少量 哦， 因为辛辣的这个东西刺激 食 欲，以至于后来这批饲料不放辣椒粉了，但是都是少量，不可能说吃川火锅那么辣，集体拒食，不香不吃。这是我们当年听的觉得最好笑的一个事情， 发生在四川的故事。 但是就是 川味鸡饲料， 就是以这个为例啦，我们就觉得说确实这个口感，就一旦吃刁了的话，经常家里就说哎我们家狗嘴馋，嘴馋这个一半是不能怪狗，谁不想吃点好的呢，对吧。 哎呀，我觉得要不杨大夫招人喜欢呢，真的，就是你是我觉得 对吃特别 的，不对宠物特宽容，你一直以自己的心来揣摩他的心，真的，你说哎呀谁不馋呢，对不对，馋了就吃点呗，是不是，反正也不会毁到哪儿去，对吧， 就是咱们合理，一切都在合理的范围内， 哎哎、啊、是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今天咱们主要聊的话题呢是泌尿系统的方面的， 喵 对，喵喵和汪汪都会出现的泌尿系统的一些问题啊，当然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先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对，

1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 各位好，我是杨小丹。 哎，来自美联综合的杨大夫啊，欢迎杨大夫。 嗯， 这个咱们要不还是先说说蓝妹妹他们家的这只小宝贝儿的问题。 刚才那个照片呢，我们看了，因为这个拍摄角度受一点点影响。然后呢，刚才那个狗狗家长也说耳朵里有脓水，它这个耳朵并没有折弯，所以应该不是说软骨折断，但是有可能咬破了感染。为什么耳朵立不起来呢？如果它这个耳朵的皮下有渗出过水肿，等于是一边耳朵比一边耳朵要沉，它里面带着液体的，会把耳朵拽着塌下去。我还是建议尽早去医院，因为自己在家处理的话呢，刚才那个狗狗家长也说是局部上了一点是紫药水还是什么，如果说里面是感染了的话，只在伤口表面擦有可能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建议还是就近看一下，别耽误。因为如果真的是血肿或者说是化脓，可能需要尽早的处理，甚至有些时候需要全身性的一个抗感染治疗就不是说涂涂紫药水就没事了。 所以紫药水会不会起什么副作用呢？ 我们没有再给动物用紫药水这种事情了，就是从来也没用过。 对， 我只是记得里面紫药水里面是含有少量的汞吗还是什么忘记了，小的时候貌似是， 好像现在人用的都不多了，是不是？ 对， 紫药水。 对， 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好像感觉那时候还有红药水紫药水， 我忘记了它，但是因为里面的某些， 现在都创可贴吗？ 对 吧， 现在有那 种 有点 浮 啊， 现在有那种喷的 也有， 就是你哪儿擦伤了啪一喷， 对对对对， 然后就 但是就是所有的浅表损伤咱们用这些东西擦才有意义，真的是咬了一个洞里面化脓了，你在外面再怎么擦里面该怎么烂怎么烂，所以说还是尽早就医。 还是去看一看啊，这样大家就都放心， 没事当然更好，有事的话及早治，别拖得太晚，因为 要是 一个是动物遭罪，还有一个可能花的费用也会比之前要多。 要是比如蓝妹妹带着他们家的这宝贝去了，一般应该是怎么检查一个流程的？大概 基本上就是体征检查，肯定要看一下耳朵里面有没有受损。即便是用手去摸，如果说真的是局部感染，皮温可能都会升高，比较烫。然后如果能发现一个开口的话，需要做一些检查，比方说分泌物。可以呢抹一点在这个玻片上，染色看看里面有没有细菌。这样子大概也知道里面到底是个感染灶呢还是渗出啊还是等等，就是还有很多方向。如果说没有感染，那咱们可以考虑一些消肿的一些方法。如果是感染了就要另说，甚至可能要止疼，因为看着狗的表情是不太开心的，有可能它疼。所有的末梢对于动物来讲都是很敏感，耳朵呀唇部啊爪子呀这些地方受伤其实它都蛮难受的。 前两天啊，这个正好5月20号那天 哦， 我呢就在路上走着，然后一看哟，前面有一狗狗躺，就它躺在路上，然后呢我就赶紧下车一看，哟，是被撞的一个狗狗。当时呢就头上全是血，然后流了好多口水。这个时候呢我又不敢动它，你知道吗？我说不是，我怕它是被撞着哪儿了，就是比如说撞着肋骨，我一动它它会更疼。我就试着摸摸它身上，但是它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特激烈，我说可能没撞着身子，我就把它放在路边。这个时候呢有一小哥，外卖小哥，也是特别好心的一个人，他说刚刚他从这儿过的时候就看到它被撞了，但是呢因为他要着急去送餐，所以就没有那个时间去管他，这是又折回来来看的他。他说你就放在这儿没事儿，他一点问题没有，这种小土狗那个生命力可顽强了。我说那我还是带他去医院看看吧，只是要心里安慰一下哈，我就带他正好就近就找了一个医院。然后呢到那儿人家就非常专业的啊，先给套上脖圈，但是它因为是一只流浪狗，所以对人呢就是天生有排斥， 太友好， 特别不友好。但是还好，因为它是一个小狗，后来是因为拍片子，人家看出来了，说哦，这还是一个小狗呢，大概6到8个月的小狗。当时医生去抓它的时候，有非常强烈的应激反应，就是大小便全部失禁了。但是通过拍片，通过医生的外侧体表的检查，说没有什么大碍，只是一个擦伤。我说哇，真是你命大呀，真的是 命大。 然后呢，就看到那个片子，我就看那片子，哇，照得倍儿清楚。说，哎呦，你看他肚子里边还有那个什么小塑料袋、小木棍呢。说这个一定是流浪狗。 前两天吃的东西还能看出来。 哦，我说哇，这真厉害，真厉害。然后呢，就这几天，我就把他接回家，在我们家，你看才养了。这三天吧，差不多。我说在家里用不用给他上一些药水，还专门给他买了药水。他说你这样， 他如果让你上，你就给他上点。你们如果沟通不太顺利的话呢，你就不用给他上。 所以你跟他现在沟通顺利了？ 不是很顺利，就是他 还是 特别怕人。 那跟你们家那个小泰迪可以沟通吗？ 目前不敢让他们接触，因为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没有给他打疫苗，任何都没有打，所以呢不太敢让他们两个人接触。所以呢现在就单独把他放在阳台上，然后呢每天给他清理屎尿啊什么的，但是精神状态倍儿好。我一看他那头上，我说这根本不用抹了，都已经结尖儿了。 再过两天， 当时感觉都露头骨了，就哇，看着特心疼。这才两三天就已经结尖儿了，胳膊上也有擦伤，已经全好了。我说哇、厉害，你的生命力是真顽强。 就是 我们在外科上对于幼龄猫幼龄犬有一个外号，叫愈合机器。 是吗？ 包括有一些骨折，小猫小狗骨折，就是说，即便我们之前也去骨科的这些研讨会上来分析病例。有一些手术，就是说这个手术如果怎样做得更好，有些做得不完美的地方，大家都是在改进自己的这些医疗技术嘛。分析完了之后，老师安慰大家说不用担心，你们运气好，你遇到的是一个愈合机器，哪怕你对位没有特别好，哪怕说犯了一点点骨骼修复上的错误，动物比较争气，它替你长好了。所以说，如果它好了，不是你的功劳， 对， 他们自己的功劳，你就搭了把劲而已。 我家狗小时候，这我爸都没跟我说过，是前几天，然后因为我们家狗上医院了嘛，我爸才给我讲， 给你交代了。 他说咱们家狗身体很好， 当年 做手术不用害怕 啊。 他说那个我，因为我当时那个杨大夫他们给做完手术以后，我跟我爸汇报一下，我说那个人家给看了，说愈后还挺好的，而且一直那个生命体征挺平稳的，说他身体底子还不错。我爸就说咱们家狗确实身体条件一直都是很好的。我说你咋知道？他说他小时候被撞过两次。我跟你说啊，我爸给我讲的，一次是被火车撞的，一次是被火车撞，一次是被汽车撞。 我的天， 吓死我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想起来我就觉得那个场面非常惨烈。我爸说他遛他嘛，然后那个火车从那儿过他就跑，然后我爸就赶紧叫他过来，他正跟那个小时候他在那儿跟人玩，然后那个火车可能开的当然不是特别快了，就是好像就把他直接就是从屁股兜了一下，这个垫起来了，就垫出去了。然后我爸说他当时看见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坐，就是我们家狗就坐在那儿， 有点懵， 他就起不来了，已经。 哦。 然后我爸就看见从他的那个，就是和咱们说的这泌尿系统那个位置上，流血了。 哦。 都流血了。 哎呦。 我爸也是挺害怕的。 哦。 然后他就抱着我们家狗，想看看他能不能走。他待了半天，他都走不了。 哦。 就是走两步他就坐下了，站不起来。然后慢慢的，我爸就带着他回家了。我爸说过了两天就没事了就好了。然后还有一次跟我说，也是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狗跑得特别快，他跟人追着追着吧，他刹车，他一转弯，你看那个豹子在刹车的时候就那个侧面得贴地，他也属于是那样，就先滑倒，然后再倒起来，然后那么再走。然后有一回也是侧面就从那个小区那块滑出去，滑到马路上了。 哎呦， 然后又被一个车砰就给撞出去了。又是过了一会儿自己一瘸一拐的又走了。然后我爸跟我说完以后，我就觉得哎呀心里非常真的，但是那天照 X 光什么的没有任何问题，骨头也没有任何问题，内脏也没有任何问题， 金刚狼啊。是， 对，我就觉得还是应该多注意， 还是牵着绳， 就是所以我就说那个狗的自愈能力确实是 是 经过印证的，但是也经不起火车和汽车多次的撞伤，大家还是要牵绳。我回去反复跟我爸强调这一点， 真的要牵绳。 而且就是关于这个牵绳的问题啊，如果比如说人家车撞着您家的狗了，您没牵绳，所有的责任全是在您。如果您牵着绳发生了任何其他的意外，比如说被车撞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意外情况啊，那责任认定可能就不是这样的情况了啊。所以呢，这个绳非常非常的重要，所有 同志们啊，出去带着您家狗狗遛弯的时候，一定把您手上的这遛狗绳一定牵好了。这个不仅是为狗狗好，也为咱们其他的和您擦肩而过的这些行人考虑一下，也一定要牵上手中的绳、啊。 而且这个牵绳还是有点讲究的，因为很多家长用这个伸缩绳，他不把那个卡扣卡上，他觉得我是牵着绳，但是这只狗可以跑出两米， 那跟没牵一样，我的妈 呀！对，还是跑出两米开外，还是会吓到人，尤其是那种很活跃扑人的， 对， 很容易引起一些纠纷的， 对， 所以大家还是要控制好。嗯、 是的，是的啊，哎，说到这儿，我正好有一个问题，也是跟我这个小狗狗的， 哦， 但它肯定不是什么问题啊，肯定是因为它是一只流浪狗。最开始我们通过 X 片的时候呢，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大夫也说，哎呦，这个狗狗你别看它肚子里边很多垃圾，但是肚子里边没虫子。然后我老婆说，哦，虫子您都能看出来啊？这是如果有虫子我都能看出来。我说哇，厉害了。但是啊，就在前天还是昨天的时候，前天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这个给他清理这个大便的时候，我们都没注意。那天我给他清理大便的时候，我就看见 里边 有点小白的东西。 围虫是吗？ 小白有可能是绦虫，但是确实不确定。 小白的东西， 嗯， 当时我说这什么玩意儿？ 嗯， 我就拿着手电筒看了一下， 事实。 我堵着鼻子看了一下，因为确实挺那个什么的。我一看，哦，还在动。 啊，那是虫， 而且还蛮多的，就是至少我能看到的得有三四个。 那就得给他吃点驱虫药呀。 但是因为他现在身体状况，没法给他做体内的，就是体外驱虫可以。医生建议 一个牛肉块那种， 对啊， 牛肉味。 不，他如果是蛔虫的话呢，那个滴在身上的有一些药物，还是可以杀线虫类的，绦虫要额外吃药。可能还是用一用比较好，而且确实是刚才讲肉块类的这种，直接放在那儿，有些狗直接就吃了， 对， 也不用专门喂。 就现在它这 肉味 身体状况也无所谓。 对，驱虫还是要做，因为如果它不驱虫的话，反反复复其实影响它的一个营养状况，因为很多营养都被肠道寄生虫给吸收了。 明白。 肠道寄生虫很难通过 X 线片看出来啦。 哦。 主要因为它还是软组织的一个密度，所以说除非这个每一个虫子里面都有一根钢丝撑着，我能看得很清楚，一般不会。 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我老婆提出来的，说你看没给他吃驱虫药，虫子也出来了吧。 对， 说 他可能是 驱虫药啊， 虫满自溢，是不是？因为肚子里实在装不下了，在外面需要一些生存空间。 我爱人的理论是什么、 啊、 驱虫药就是商家的一个噱头，尤其是体内驱虫，他说体外驱虫我觉得靠谱，体内但凡有虫迟早是会被拉出来的。 对啊，但是他这个是因为虫子都会有衰老期，他衰老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很多肠道寄生虫它有专门的一些组织结构，无论是口器还是什么，你就想象有个倒刺儿是挂在肠壁上的。这种损伤它会吸取动物的，比方像钩虫会吸血，或者呢会吸取它肠道当中的营养。如果咱们非要等到它衰老排出来，那么在它衰老之前呢，这些虫子会一直在产卵、 哦、 会一直让很多动物呢出现一个慢性贫血呀、啊、等等状况。而且有一些情况下，这些肠道寄生虫可能会逆流或者是反流，甚至会引起呕吐等等症状、就是驱虫药是要吃的，但是合理的去吃，因为寄生虫反而是最好治疗的临床问题之一。通过定期的来预防我们就可以规避，所以为什么不做呢？ 好，行了， 当然是说成年动物就像咱们人一样，小孩子也容易感染蛔虫。 对， 成年人呢免疫系统完善了，即便说真的是哎我吃这生菜上沾着蛔虫卵没洗干净可能没事儿，因为免疫系统把它干掉了。 因为你还喝酒呢 啊， 是吧？喝点高度酒下去是吧，他还没来及挂呢就出去了。 没事还吃蒜呢。 没有，就是说了这些，就是身体很聪明，但是有它不能够克服的地方，还是需要呢外界帮助一下。 好的啊，这个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伴侣动物的问题。如果您家的猫猫狗狗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一下我们专业的医生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 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回来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泌尿系统的一些问题。因为咱们在第一时段的时候，其实杨大夫就跟我们说了， 嗯， 这个问题呢有可能会及时的被发现，及时的制止，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 没错。 但是如果不及时，那可能问题就大了。比如说像结石，你刚刚说到了， 对， 还有什么炎症是吗？ 膀胱炎呀、啊、这样子的问题。 哎，对对对， 我又开始不舒服。 好，让 多喝水， 偷偷休息一会儿。 我通过我的不舒服啊，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感同身受能力非常强的，每次一聊到这个话题，但是我可以忍得住， 哎， 但是我就说，这些可能是小问题， 嗯， 就比如说他可能就是滴滴答答，或者说是那个想排而排不出来， 嗯， 大家感觉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 嗯， 但是其实是非常难，非常难受的，就我现在就能感受到这种难受，就是他可能一天当中都会非常影响你的心情。对吧，他可能确实没有造成多大的伤痛，他还不是疼，他就是那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那种。 这不是过来人，真没有这么深的体会。 真的，我这两个小时非常不容易，都是夹着做的。 哎，要不你去隔壁看能不能成功。 所以说即便说是咱们人类讨论是比较羞大大的一个话题，但毕竟呢伴侣动物他们的所有这些生活福利都是靠我们照顾，是真的要懂、 嗯嗯、 不然的话一旦耽误，且不说动物遭罪，家长心疼，这个医疗费用上真的有可能是天差地别的一个关系。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咱们年度体检发现狗狗有尿路的一个感染，有尿道当中的细菌，它有少量尿结石，如果早期干预，可能只是饮食上的一个调节，一个抗生素的治疗，可能这个石头溶掉了， 嗯， 那我就比起我非要开一刀取个石头， 嗯， 再住院再给好多好多治疗，那可能就是几百块和几千块钱医疗费的差别了。所以从省钱的角度讲，有一些知识储备真的是很重要。 嗯 嗯， 那像您说的，比如咱先从这个结石来说， 嗯， 这个结石也是通过体检我们才能发现的，还是平时我们通过他的观察他的生活状态就能发现呢？ 结石其实就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动物早期 尿血了， 对，除非尿血，但尿血也未必是结石引起的、嗯、大部分情况我们的意外发现都是什么，年度体检推荐说做一个尿检， 嗯， 尿检当中是主要看什么呢，要做一个就是尿检，动物的尿检有几个核心，看尿液当中有没有蛋白，有没有红细胞、 嗯、 尿的颜色是不是正常， 嗯， 尿的这个比重是不是正常，这是常见的几个事情， 嗯， 还有就是要把这个尿沉渣离心，看一下有没有细菌，有没有结晶，有没有呢就是说我们叫管型，它都是提示说泌尿系统是不是有异常的一个表现。而且尿检并不贵， 嗯， 尿检可能就是几十块钱的事儿， 嗯， 能提供很多信息，因为是要分几个角度来考，因为犬猫还不太一样，犬的泌尿道更加容易感染，而猫呢不太容易感染，所以就要分开说，不是说猫如果出了一个结石就一定要用大量抗生素，因为很多猫的结石是无菌性的，这是我们为什么反复在倡导说不要滥用抗生素，不要滥用抗生素、 嗯、 还有咱们之前也提过说猫不是小型犬，很多疾病猫的发病机制跟狗不一样， 嗯， 这个家长都要心里就是大概有一个方向。那咱们还说狗狗，狗狗的这个膀胱结石，说的这个就是开始搬书本了，常见的两个结石，一个是鸟粪石，一个叫草酸钙，这是最常见的。 哦， 这些结石 听着都不像是他吃的东西。 酸钙我知道呀、嗯、我们当时那个上学的时候背过一篇文章，不要把白菜和什么，不要把菠菜和豆腐一起炖着吃，因为里头容易产生草酸钙、 啊啊、是这样、啊、 其实没有，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就是我背过这个想起来了， 当年的各种食物相生相克嘛、 嗯、 什么吃完了海鲜不可以吃柿子啊， 对 对, 对, 对, 对， 这倒是有关系，鞣酸可能是、 嗯、 但另说就是很多狗狗尤其是母犬，嗯，因为生理结构的关系，泌尿道容易感染。泌尿容易感染的话呢，细菌本身会产生出一些物质，我们不需要说的那么细节了，它会刺激身体产生结石。通常这个呢是以鸟粪石为主，但是如果咱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有结石，发现有尿路的感染，那么通过呢改善饮食，通过把泌尿道细菌进行一个干预，有可能这个结石就可以慢慢的溶掉，不需要开刀，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是草酸钙就另说了，草酸钙是没有办法溶掉的，因此呢就是如果家里边及时检查发现有结石了， 嗯， 要去找这个结石的原因是什么。有一些结石是和饮食有关，有一些结石是和体质相关， 嗯， 像大麦丁 还好，现在北京养大麦丁的不是很多，就是斑点狗。 哦， 那种狗就比较容易有尿路的一些结石和结晶的问题，这都是品种的特异性。 嗯， 再一个就是感染，这些如果在早期咱们做尿检发现，来进行治疗，真的是省了很多的事情。 嗯， 包括我们之前说过的猫咪的一个问题，猫咪有一些可能肾脏结石，家里都不知道。年度体检的时候，哎，发现肾里面有个结石。虽然这种时候也很难说去处理，但是我至少有这个思想准备。 嗯， 如果猫咪有一天突然觉得精神不好等等，我就要怀疑说，哎，是不是结石变大了？还是说因为调节了饮食，这个结石变小？哎，本来是在肾里头，掉到输尿管里堵住了，都有可能。 嗯， 所以说这些东西为什么想跟大家说，是因为希望家长有一个思想准备。 嗯， 定期去查，有一些检查是有必要的，是有逻辑在后面的。 嗯， 毕竟人，你要是说真的哪儿不舒服，会及时的去医院检查。 嗯， 但是动物它能忍则忍，真的是忍住，忍到忍不住的时候来医院就会比较烦。 嗯，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问题，比如雨啊、snow 啊、孟庆南啊、还有春熙啊等等等等。咱们这样，先要进一段歌曲和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的一开始就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如果大家有任何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欢迎各位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咽嗓的杨小丹。 哎，今天杨老师的这个嗓子不是特别舒服啊，但是还给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有用的知识，太感谢您了啊！ 我们用一个比较有这个个性的声音来给大家表达， 非常像那个 Amy Winehouse 那个声音。 哎呦我的天呀， 像不像？ 他都已经走了，是我们缅怀一下吧，真的是。 来，我们看看刚才的网友的提问。 对对对，好多啊！咱们先从孟庆南的开始说吧。孟庆南是他们家的狗狗7岁了，母狗狗。现在呢，是因为有乳腺瘤要做绝育手术，但是他们家的那个狗狗呢，又对这个。刚刚咱们说到的 吸入麻醉的气体， 哎，对对，有一种叫异服丸 啊，吸入 过敏。有人推荐呢去做手术，但是他现在有点犹豫了，因为就因为这个过敏啊，已经抢救了2次了，刚刚才救回来。他在犹豫要不要去冒险做这个手术，而且说现在这个乳腺的肿瘤是直径大概是3到4，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是毫米， 我觉得是他是不是想打点 3到4，可能是公分吧， 3.4，3到 也可能， 因为他中间打了一个问号嘛，问号和那个点儿不是在一个点，是在一个， 不知道，不知道啊。 但是是这样子，就是说，雌犬如果说没有及时绝育，这个雌激素本身是诱发乳腺肿瘤的一个风险因子之一，这个我们知道。 对， 为了防止说未来复发，还是会推荐手术，这是站在肿瘤疾病的角度来讲。那么说到麻醉这个问题，真的是对吸入麻醉过敏呢？现在会有一些解决方案，但是可能需要家长更多的配合，一个是吸入麻醉的这个气体换成其他的药物，比方说七氟烷，人医上现在应该有些是用七氟烷，只是呢不一定真的是有途径，这个要家长想想办法。第二个方法就是呢，我们换一种麻醉方式，不再吸入麻醉，而是选择静脉注射，就是说把它之前呢常用的这种麻醉药物稀释的，或者按照恒定的速度，因为现在临床我们可以用注射泵，我们不是一口气推到底，而是给它设一个很微量的速度，持续的再给 慢慢推 静脉，对，不用人手推，因为人手推是不准的，你觉得自己的手很稳，人手是不稳的， 电脑 用注射泵，对，你把速度算出来，而且呢选择的这些注射的麻醉药物在体内代谢也都很快，如果发生了一些比方血压下降，心理下降等等问题，立刻停止注射。通过呢术中的一些补液，包括的其他药物，比方说用一些升血压的药物等等来监控，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只不过需要家长真的是寻找一个合理的方案。而且也需要呢就是和医生来讨论，毕竟动物和人的体质还真的不一样。 像这个异服丸，就是它在做麻醉的时候是必须要用到的东西， 吸入麻醉的一个气体，这个是宠物医疗上现在我们常规的 比较常用的， 对，因为七氟丸可能比较贵。 好吧啊，这两种方法您可以再跟您专业的医生在沟通的时候可以聊 一下。对，我能其他想到的从麻醉方面来考虑，或者换药物，或者换麻醉方式。因为如果说是绝育手术加上一个局灶性的一个肿瘤切除，大概咱们预期时间如果是1个小时左右，希望这个外科医生的手呢也比较快。因为老司机，常规的一个绝育手术可能不到半小时能做完。乳腺肿瘤其实切也快，缝比较慢。所以说咱们如果是结合不同的方法，可以考虑呢减少这个麻醉风险。 相对需要精密一些了。 对， 好吧。自相矛盾问了，我们家是拉布拉多啊，有这个指尖炎，这怎么才能彻底好呢？虽然看上去好了吧，不给他戴圈了，但是他就舔舔又不好了，又烂了。 指尖屑炎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局灶有一个细菌感染，所以说以我治疗指尖屑炎的经验，就是呢这个抗生素的量要给够，配合局部护理，基本上只要彻底控制好，虽然有可能复发，但是概率比较小。我怀疑家长是属于说没有全身性的治疗，只是局部擦一擦，快好没好的时候呢一摘一舔，然后就又出问题了。所以建议说带到医院去详细的制定一个医疗计划。因为指尖屑炎讨厌的地方在于哪儿，每天要喂药，每天要护理。如果家长是不遵医嘱的，今天吃2天心情好，吃一吃忘了，容易诱发一个细菌耐药。那就是有可能我这一轮治的半好没好的时候耐药了，下一轮又想从头来一遍的时候药不管用，可能会有这种问题。但是鉴别诊断也要做，万一他那个地方不是指尖屑炎，真的是扎了个东西呢？咱们还是就是鉴别诊断要想明白，虽然指尖屑炎很典型，就是脚趾缝之间肿个大包破了，有些动物就是正规的吃一些合理的抗生素，受用的抗生素慢慢的会好，但是永远都要考虑其他的可能。咱们上次不是讲过瘸的 N 种 100种可能， 100种可能，对，扎刺儿也是有可能的。 好，那我们再问问雨的这个问题吧。啊，他说那个我家杜宾17岁了。好，迷你杜宾17岁了。 啊，那不是大杜宾。 吓死我了，刚才没有看到迷你这两个字。我们三个人 都惊 在这儿那个为您鼓掌鼓了大概全部广告的时间。迷你杜宾17岁身体状况还不错，就是口腔的味道比较大， 嗯， 牙有结石，嗯，有什么办法能去除口腔异味吗？ 把牙结石去掉。 但是他这么大岁数是不是因为洗牙不是要全麻吗？ 这个呀，年纪本身不是麻醉风险，站在我们的麻醉风险评估上呢，年龄不是考量，脏器功能才是一个考量。年龄呢，对于愈合来讲是一个不利因素，年纪大的动物代谢慢嘛， 嗯， 再加上有一些内分泌的问题，比方他要是有糖尿病，比方说甲状腺功能不足，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他伤口愈合的慢而已。但是不是说麻醉不行，我们上一周，我上一周的那只猫咪18岁，还有慢性肾病，但是比较早期，乳腺肿瘤，但是猫的乳腺肿瘤恶性比较多，家长权衡了之后还是很信任我们，吸入麻醉，肿瘤切除，很平稳，然后术后目前来讲康复的也还比较好。所以说呢，建议做，但是能不能耐受麻醉，比方他是不是有心脏病， 嗯， 比方说是不是有其他的，比方肝脏的问题，肾脏的问题，先要做一个评估来看。退一万步讲，真的是病到都不能麻醉的程度，咱们可以考虑有一些所谓的美容的方法，就是说它是一种专门的一些药水涂在牙结石上，可以把肉眼看见的地方给它抠掉。 啊，真啊，可能抠 掉。抠 掉， 但只是 牙龈里边的 没办法，只是看起来干净，只是闻起来可能没那么臭。 宠物医院都是这么抠的。 美容店这么做，美容店这么做，但是站在医疗的牙科方面讲，它对于牙周疾病没有任何治疗效果。 嗯， 甚至有可能呢，因为看起来干净了，家里不管。 对， 它牙周该烂烂，牙槽骨该萎缩该萎，就是继续萎缩或者化脓感染，最终有一天还是掉了。嗯，因此我会建议说先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说对心脏病不是很有把握，我们转诊中心张大夫的这个心脏病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 嗯， 然后呢，麻醉团队我们也很棒，包括内科，就是先评估看看，真的不行，我们再想其他的方法。 嗯，还是看体质， 看体质，对， 嗯。来 ，Snow 的问题，涛涛也来问， 你来问吧，这 你来吧， 这个，我真的是又容易感同身受。 Snow 说了，说他们家是一岁半的秋田 啊，哦， 但是呢，蛋蛋发炎了， 嗯， 红红的，而且时间还很长。Snow， 你之前都干嘛去了？说有半年的时间一直不好， 嗯， 用过很多什么碘伏啊、红霉素、百多邦啊，一直都不见康复，怎么办？非常着急。嗯， 就是说那个。蛋蛋上皮肤的炎症啊，其实对于动物来讲是个蛮痛苦的炎症，有些时候会有渗出， 想想，对， 有些时候会有就是很不舒适。找根源，因为遇到大部分情况都是跟护理不当有关。比方说先想想家里边清洁剂，比方拖地板的水分，这些东西是不是比较强刺激。 哦， 有一些会，因为那个皮肤很薄很嫩，稍微一些比较强的化学刺激，比方这家里习惯用农巴斯拖地， 嗯， 都有可能会刺激皮肤反反复复不好。那么局部护理来讲的话，我会选择它，在我现在正在想什么，因为要看到， 嗯， 推荐一款温和一点的， 嗯， 碘伏擦上去之后会引起皮肤更加的干燥， 嗯， 其实不利于伤口愈合，而油膏呢涂上去虽然能滋润，我会在想家里是不是没有很好的给它带脖圈，因为它如果反复舔， 嗯， 那个地方也好不了。 哦， 嗯，我之前遇到过就是极端案例情况，真的是很严重的外科。但是那就等于把绝育一起做了，这是一个创面比较大的一个绝育手术，最终的一个解决方法，就终极大招，就这片皮肤没有就不会再出问题了， 就跟割扁桃体似的哈。 但是在那之前，我还是建议家长。 当然，杨大夫不是扁桃体发炎啊。 紧张了一下。 再这么说下去，有可能。 对，咱们还是带来医院看一下。 嗯。 并且家里的所有刺激，真的值得排查。 对。 而且皮肤问题不是说。我用一涂点什么我就期待它好，有些时候皮肤修复是需要一个温和的环境的，选择一些护理好的，既能加速修复又能呢就是消毒等等，我觉得会更有意义一些。 反正我觉得不能再拖了啊，因为都半年了， 嗯， 对 啊， 那个很遭罪。 对啊，你都多难受啊，总共一岁半的一秋天，半年都是在这个状态下的，多难受啊。 嗯， 嗯，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家那个萨摩， 嗯， 原来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哦， 我觉得短毛狗啊，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不容易粘。 对，长毛会粘。 长毛真的是就是烦。 哦， 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当时刚一岁吧，它第一次发情， 第一次发情，它那个下体那儿就会有好多自己就控制不住的分泌的东西。 嗯， 然后它一分泌又激动了吧，然后它那个周围长毛嘛， 嗯， 就全粘在上头，粘在上头它就发炎了。 哦， 所以最后我们再去医院，就等于把它要穿内裤那附近的那个毛全给它 全剃 掉。 哦， 就是短毛狗还有这一点好处，长毛狗真的你在它发情的时候还有其他的问题。 哦， 但是这个真的大家每天不能光那个当一个就是专心的按摩人员，在按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看一看这些问题，尤其它长毛好多遮着盖着， 嗯， 不容易发现。 而且现在马上进入夏天了， 更 是不是好像也 更容易多，就尤其是长毛的。金毛原来遇到过，就是它后面毛长， 对， 有些家里是其实早有问题了，家里没发现， 看不见， 直到它那个地方就溃烂呐，渗出特别多，后来毛粘到一起了才发现。 嗯， 那个时候来哇好遭罪啊，因为已经粘在皮肤上了，你要把那部分脏的毛发往下扯的时候， 嗯， 惨 的， 痛的惨绝人寰， 真的真的。所以每天啊真的要就是抚摸的过程也是一个替他检查身体的过程， 嗯， 就是看看他关节啊等等这些地方有没有什么异常。 对，就这样大家都跟我学一学，我没事还是会摸一摸的， 全摸全身。 对，摸全身，从头摸 到 身的，就是看看他的，就是从嘴巴摸到蛋蛋，就是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哦， 嗯，都各方面都 我觉得应该向明明学习。你看我家狗，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这么尝试 及时的摸， 及时的摸，最后才发现那个长得有点大了， 哦， 那个瘤，对吧？ 哦， 就是我觉得如果每天摸一摸的话，你可能能感觉 是能发生说，就是你至少能观察出变化来。 哎，而且尤其是它毛又比较厚的情况下，尤其你更不容易发现，所以必须得上手看，真的看不出来。 而且这个科学研究表明，经常抚摸动物降血压嘛，舒缓。 谁的血压呀？ 人的血压。 哦， 我说过血压怎么不高呢？ 嗯， 老是低，你要少摸一点。 哎呀，来再来看看这个邹的问题啊。他说家里边的哈士奇上个月呢，因为癫痫啊，去世了。 节哀。 他说之前呢，从来也没有了解过这个怎么就是因为癫痫去怎么抢救狗狗。 嗯， 啊，这个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知识。刚刚我们还在聊这个话题，其实狗狗癫痫，因为我们也看，我看过这个 吐白沫， 这个记录，一样，就跟人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它很致命。 那就是你要给它嘴里咬一个东西吧？ 很少，因为就是动物癫痫有几种发作类型， 嗯， 有一些小发作或者局部发作，就是脸上抖一抖，耳朵抖一抖，有些狗就过去了，以至于被人忽略。 嗯， 还有一些呢，就是抽搐，浑身抽搐。但是一两分钟能停下来，这种还好，如果发现了及时就医。最可怕的就是一开始抽就突然停不下来。 嗯嗯， 这种来讲如果没有药物干预，没有一个好的能让它止住的方法。 嗯嗯， 如果说真的是家里很不幸出了这种问题，就是很遗憾，就是咱们常规的方法，嗯，什么掐人中啊，什么摁啊，这个东西对于 人中，狗的人中在哪儿啊？ 狗的人中是在鼻颈上， 鼻颈 和嘴唇之间， 就是我们说的鼻梁是吗？ 因为它鼻梁那个狗的穴位，哎，这两天刚去翻译了中医，非常有心得。 哦， 山根穴是动物的这个猫和狗鼻子背侧正中央有毛和没毛那个地方，那个穴位是山根。 哦。就是你架鼻架眼镜那个地方，就是， 哦，这 狗那个位置，对， 哦， 狗和猫 人对应的就是这儿。 哦， 人中其实就是鼻颈下面那和人的比较像， 哦， 那个位置。 哦， 嗯，但是就是它呢，如果刺激只是起到了一个呢，就是人中啊，在用西医来解释中医的问题，刺激人中本身只是刺激了交感神经。 嗯， 有一些动物，比方说呼吸抑制了，尤其是刚出生的小猫小狗，不喘气儿，拿针扎一下，哎，有可能就开始喘气儿了。但是对于癫痫的动物来讲，揉这个地方可能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它是大脑当中一个异常的放电。如果说从来没有迹象，突然开始有癫痫症状，最可能考虑的两个原因，一个就可能是急性中毒， 嗯， 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引起了一个问题，否则不会突发。 哦， 再有一个就是是否是有慢性进程，比方颅部里面也有些病变了，然后突然出现问题，只是我觉得可能性最高的两个推测。 嗯 嗯， 有的狗狗真的是会天生会有癫痫的。 有，我们今天还来了一个病例，这只狗狗是两位叙利亚的客人， 嗯， 在国内就是在北京的郊县买的，小的时候得过犬瘟， 嗯， 犬瘟好了之后后遗症嘛，是不是就抽， 啊， 所以他就一直只能吃那个抗癫痫药物，但是就不能停了。现在 这跟孩子特别像， 孩子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发烧 后遗症， 后遗症， 后遗症引起的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呢，癫痫的问题在于，癫痫的期间就等于动物在做剧烈运动。 嗯， 如果不让它停下来的话，就等于它身体要消耗大量的氧气、大量的能量。 嗯， 最担心容易诱发的一个并发症，就是脑组织缺血和缺氧，缺血和缺氧诱发的一系列后续反应会加速脑部损伤，最后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对， 因此癫痫这件事情就要及早干预，不能等。 对， 嗯 嗯。来，我们这样，先要进一条广告，回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丙爷的问题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这样，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杰子的问题啊，因为刚刚那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照片再来沟通一下。 对， 杰子说了，萨摩耶犬有什么容易得的病要注意的吗？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啊，杨大夫说了，好多。 我刚才已经贡献了一个，就是在发情的时候，如果是公狗，就容易那一块容易有粘连，各种很麻烦。 来，接下来划重点了啊，来，接下来一定 要 注意、啊。 也 要 看是雌犬呀、啊、还是雄犬。 哦，没说。 是否有一些绝育史？因为突然之间好多。 嗯。 这个萨摩耶，我也可能是和繁育的关系有关。我认识的萨摩耶宝宝，居榜首的细小病毒 哦，真的 哦， 就是我见过的萨摩耶宝宝来看病的主要原因， 嗯， 是八九不离十都是细小病毒，那都是说刚从犬舍买回来呀、啊，或者没打疫苗啊，出去遛呀、 啊，嗯， 不知道是他们额外易感呢，还是因为养萨摩耶的这批人额外的不小心呢？小的时候， 我家没得过，我家还小流浪狗呢， 胃肠道相对脆弱。长大了之后比较担心的就是中大型犬的一些问题，比方说髋关节发育不良， 嗯， 这个我也遇到过，因此也看它的步态啊等等， 嗯， 中大型犬咱们上回也讲过 N 多种缺乏，萨摩也有可能会有先天性的肘关节发育不良，只是概率没有德牧高，没有拉布拉多高、 嗯、 没有金毛高， 嗯， 再往年纪大一点讲，内分泌系统角度讲，中老年的萨摩，这都是个人的感受，因为研究经验和个体还是有差距的，就是萨摩有一些比较容易出现的是糖尿病， 嗯， 慢性肾病，不绝育的公犬比较容易是肛周瘤的一个高发群体，就是小菊花周围皮脂腺长的肿瘤，良性恶性都有、 嗯、 等等这些， 嗯， 所以没什么好特别担心的，就该怎么体检怎么体检，该怎么录怎么录，遇到异常了及时的就是跟医生沟通就好、 哦、还好、嗯、 对，就是各种常见的我们常识总结出来的都不见得在您家的狗身上出现， 对， 但是您家狗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刚才也没说到，对吧？我们家萨摩，你看刚才那个杨大夫说那些都没有，但我们家萨摩从小有一个问题，就是半夜就吐， 哦、 嗯， 就是经常会你能看见它早上起来在那地垫上就有一滩，它吐的，有的时候黄的，有的时候，但是你去医院查呢，也查不出啥问题来，就说也没问题。嗯 嗯， 就是这又是另外一个个体， 也只能 晕黑，我觉得是 不，也有一些动向，有一些迹象，比方说浅表的这些胃溃疡， 嗯， 或者说是浅表性胃炎、 嗯， 这个东西不做内窥镜根本也不知道。 对，就是所以您就好好养它，等出了任何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希望出问题啊， 定期检查很重要， 单独对待吧， 对对、 嗯、 啊，来明明泰迪这问题你叙述一下吧，你也养， 对对对， 他们家这个耳朵翻着到底是 什么意思？ 这是丙爷说的，说小泰迪半年了啊，还是小泰迪呢啊、 嗯， 耳朵老是翻着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刚刚我看了一下啊，但是没让这个杨大夫看，就是很正常的。因为泰迪耳朵不都是耷拉的吗？ 嗯， 他刚刚拍的这照片 背过， 正好是趴着的状态，然后耳朵就背过去，跟那大背头似的。这个说句实话，我没有遇到过。一般我还老想把我们家那个耳朵往后掰一掰，嗯、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它通通风。因为曾经我记得是哪位大夫跟我说过，说他耳朵里边不是可能会有脏东西吗？ 嗯、 偶尔通通风还挺好的。 对，我每次见到这样的狗，就是耳朵一直耷拉着的、 啊， 我都时不时的给它揪起来。 哎，对对 对, 对， 或者说拿个什么小夹子什么的，给它把那毛一夹，让它在这儿，然后让它带它出去溜达溜达。因为我觉得它老这么 捂着不好， 耳朵它我有时候闻过，里边确实有点臭的。 哦， 因为你长时间的不通风，里头你想一玩又出汗什么的，肯定是不好，容易细菌啊什么滋生。 嗯， 我就经常给它通通风。我觉得您先天的这样长成还挺羡慕 的，真 的。 刚才看这个照片挺神奇的，就像是人专门给它翻起来的一样。 是啊，它是自然翻，估计是不是就是长成这样了呀？ 它是回不来吗？ 因为我看它的这个， 如果一个是耷拉的，一个是往后背的，这个造型是有一点奇异的 啊。但是我估计它站起来就是这样，就耷拉下来了。 我觉得如果站起来它就耷拉下来，人家可能就不会问这个问题 啊。站起来也是这么翻， 我觉得肯定是呀。如果它要站起来就耷拉下来的话，那不就正常了吗？谁 偏分 不也是那样吗？对吧？ 如果说是刚回家就这个样子的话，我会怀疑是不是小的时候受过外伤。 就是这块骨头，你觉得它有问题？ 对，这个得摸一下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一个弹性。如果说都很柔软很正常，那就随它去。但如果真的是小时候受过外伤引起的，就也随它去了，就并不需要说特别的医疗去。 反正看起来就还行。他说你看饼， 他说能回来， 能回来 就是有时候甩头、 甩头就 能回来， 不用担心。 但是也有甩不回来的时候，他说 帮他一下摁回来。 也可能是这块骨头比较硬，就是您家的这条狗啊可能不太听人家劝，像我们说耳根子比较硬，对不对？ 比较倔强， 跟他沟通的时候就要注意方式方法了。如果您实在 脾气比较暴啊， 让医生看一下。但是如果就是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甩，偶尔能甩回来，偶尔甩不回来，我觉得 问题不大。 这么听着问题不大，杨大夫。 各位狗家长觉得问题不大，我看人问题也不大， 是吧？好，放心吧啊，没什么大事儿。 不红不肿不痒， 对对 对, 对， 因为看着非常健康，而且你看它那个整个的那个里边的那个耳朵壁都是非常非常 粉嫩 粉嫩粉嫩的，非常健康，没什么大事儿啊。好嘞，这个今天呢，咱们正好大家的问题我们也都回答完了，也非常感谢啊，今天身体不是特别在状态的杨大夫，但是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非常宝贵的意见。再次感谢杨大夫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 也谢谢听友朋友们的关注。 这个没多去看看嗓子啊。如果真是扁桃体的问题，赶紧那个什么啊， 该割就割， 该咔嚓就咔嚓。 对，他们经常吓唬我，也终于让我吓唬他们一回，咔嚓了吧。 好嘞啊，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如果大家觉得伴侣动物依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到的话啊， 下周六 每周六我们基本上都是聊这些内容，都可以在周六锁定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是 我们聊那个唐代人怎么喝茶。 哦，唐代人，哦哟，好，那就穿越了啊，回去了。好啊，明天的17点咱们再见喽。 拳头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任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需要啰嗦。我想了十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头痛，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能给我交个方法。他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长大眼着我，想要说任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要啰嗦。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任